零二， 大家好，我是一八， 我们是五五二零， 嘿，五五二零， 你为什么不一起念？ 因为我怕讲错啊。 刚刚这已经是第三卡了，他已经讲错两遍了。 我前面讲我们是五五零二，谁才是五五零二？ 听起来很像色情电话。 零八零零 零四零二，哎，零二零四啦。 真的吗？你有打过是不是？ 你不知道吗？ 什么八八九九五吗？ 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你有打过是不是？ 我没有。 不是啊，零二零四不是蛮有 名的。 怎么这样？我会觉得我们的频道就是色情电话。 我们不是，我们是五五二零。 你 我一秒又要再讲错。 我觉得很白痴，怎么办？就是后来节目定会变成色情，好像也蛮适合 我。不行，我们快点拉回主线，我们来聊聊我们为什么叫。5520好的， 好啊。 我刚才在思考名字耶。好，就是去年有一天啊，我不小心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写出一首诗，然后我就开始找哪里可以投稿。 你是很希望你的难过被看见？ 我很希望，我是求关注。 投稿， 对，就是大家知道捷运文学奖嘛，就是你得奖之后，他会帮你刊登在捷运上面。 好羞耻哦！所以你写出来的文情并茂的诗，然后大家就会看到。 我写出来文情并茂啊，就是它其实是有规定主题要写什么，但我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是直接投稿了。 那你主题写的是什么？ 我主题他的规定的主题要跟台北有关，嗯、但我写主题完全跟台北没有关，就单纯是我感情很失落而已。 但是你在台北啊，所以也是台巴的感情故事。台语好烂，不知道怎么突然讲台语。 好，那就当是我在台北发生的感情。 好，我就是很勉强硬是要扯一下。 对，主要。这首诗、怎么突然开始讲起诗？反正这首诗就是在讲我下辈子想要当海，因为我很喜欢萧波块、 哦，好浪漫、哦。 我是不是很怪？我喜欢的东西萧波块， 我觉得很浪漫。 然后， 像我下辈子就只想要当一只躺在家里的猫， 还是我们当石头？ 石头哦，可是我想要被人宠爱。 可是石头不用 吃想要被人宠爱，是不是蛮不要脸的？ 哎、欸，可是石头不用思考，你被人宠爱，你还要去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被宠爱？ 我只要长得可爱，大家都会宠爱。 那你下辈子会长得可爱吗？ 我如果只要当猫，就是都可爱。我觉得，就是下辈子要当貓。 我现在是不能批评猫，我感觉下面我会被骂。 就是觉得只要可爱，大家都会原谅。 我是爱猫的，我是爱猫。我这现在解释一下。 对，而且你家不是有很多只猫？ 我们家有很多只猫，因为我们有陪伴很多只猫长大，然后他们就离我们而去，这样。 然后上次有去看，我觉得好羡慕。 你也想养猫？ 没有，我很羡慕他们可以当猫。我 觉得不是想要养猫， 不是想当猫。但我觉得这大家好像都常会讲说下辈子想当猫什么之类的，就蛮无聊。但我觉得你就是讲说你想要当萧伯快，蛮可爱的。 没有，我想当海。 哦、你是想当海，不是想当萧伯快？ 我喜欢萧伯快。 好，不会。我想说你想当萧伯快，蛮可爱的。 前面是因为讲说石头可以不用思考。 哦，啊，那为什么要当海？ 因为我那阵子感情有一点出了一点状况、我那阵子就有一点。就是漂移，就是心不太定，然后就遇到一个、我觉得不适合，但是我又喜欢，然后我又感觉到他给我一点反馈的女生，可是我不会跟这个人交往，然后我说我要当海是，我希望他下辈子可以当猫， 为什么这有什么关联？ 我就可以送鱼给他吃，我是海，我就不用担心他有没有岸可以靠。然后所以这一篇的就是 title 就叫岸，还岸岸这样。然后我完全没有讲到我为什么讲， 对，就是前面讲了大概五分钟，然后还是不知道你名字的由来是什么。 我完整名字叫2918，然后它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浪漫的原因，很像生命灵数。是1994加924，这是我的生日。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要投文学奖，然后就想了一个名字。想了一个名字之后都是数字，然后投文学奖的话感觉要非常有那个文艺气息。 文艺气息。 对对，所以我就把它全部用成大写。 哇， 帅吧。 哇，中文系耶。 中文系那个2918多难写那个2。我有时候那个2会不知道它是要在。最强那条的上面还是最强那条下面？ 不过我也不准啊，因为我最常写错字。 但是其实我是在一间需要写大写名称的 公司上班。 你是说开那种发票之类的？ 对，开什么首开三连式啊什么的。 可是那不是都会写一个小抄在旁边，就是跟你讲要怎么写？ 有没有写小抄在旁边？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做服务业，但是 服务业是有去当兵是吗？ 一直来做服务业，然后其实一直都要开到这个三连式发票，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从脑袋里面直接反映这个文字，会有点丢脸 啊。我觉得还好耶，因为我是看着都会写错的。 你比较严重一点。 就是我就是越看然后就会想说这里到底要不要一撇，然后我每次就一定会至少要写出两张。 对，我觉得要不要一撇这个很常发生的、 啊、 像是什么武术的武，有时候是不是会，你现在有办法想得出武术的武怎么写吗？ 可以啦，但可能就不会写对啊。就是我知道它那个形状，可是 那这样算不算就是没有想到？ 我就是文盲啊。 换你来讲，我们为什么叫5520？ 因为我要配合2918嘛，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也要想一个，我也想一个数字好了，就是想要这样比较搭配。然后我就也把我就很无聊，我就把我生日全部加起来。 大家都一起用生命理数来，现在听 podcast 的大家开始把你的名字加起来，你的生日加起来， 加起来，对，给它加下去。反正我就是也全部加下去之后，发现我是2602。 嗯， 我前面也是二哎。 对啊。 啊对，好像但199是加起来全部都就好像都会差不多生日。 对。 哦，好吧，好像也没什么特别。 除非你是12月，然后是那种很尾数生的。 好啦，反正 就会跳到3。 反正我就加起来是2602，所以我就简称自己叫02。对啊，然后，但后来我们发现一件很可爱的事情，就是我的数字跟2918的数字加起来是5520， 所以我们就叫5520。 对，就这么无聊。 很有爱吗？很有爱耶！ 我觉得520。后来发现加起来的时候，想说，哇靠，也太 Q。 所以我们就直接决定，我们就是要叫5520。 对啊， 就这个频道， 然后就是如果看到频道的人会觉得充满困惑，就想说这个是在讲股票吗？ 等一下，5520在股票里面有代表什么吗？ 我不知道，其实我没有研究，就我只是很单纯的想到数字，然后就觉得应该是股票是。 没有，其实大家进来就是期待是听到什么经贸理论，然后结果 之类的， 我们在乱聊天呢， 我没聊啊，随便聊这样子。对啊，但反正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 频道由来 名称跟名称的由来，但其实我觉得蛮可爱的， 很可爱啊。 对啊， 最近好像 podcast 有掀起一个风潮，就是大家都开始想要做，或者是真的有蛮多人在听 podcast 的。 对啊，因为像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开始听 podcast 的，我真的很新，大概是近大概2个礼拜左右吧。 我是到了有人找我录 podcast， 我才知道哦， podcast 这个东西很酷，就是它很符合现代人的脚步哎、欸。 但我其实觉得很奇怪的是，以前其实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但不红。 我不知道红不红，但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就很喜欢听那种有声书之类的，就是有一个大姐姐然后在那边跟你讲故事，或者是就是有那种相声之类的。 我觉得喜欢听相声很酷， 我知道听起来蛮老派的， 宋少卿。 对对对，还有冯毅刚，然后他们在那边讲，就在那边讲相声。没有，我跟你讲，相声很好，我没有要鄙视他的意思。但就是在你要想要看一个小学大概就是3、4年级的人，然后在那边听相声，你要睡着，是其实是一件 听到睡着，我觉得好像也没有， 我就把它当成床边故事之类的在听。 所以有去看过现场相声吗？什么实验剧场 没 都没 有。而且我会听相声，其实是因为我妈的关系。 妈妈喜欢听相声， 她就是。虽然讲这个有点不好，但就是他小时候，在我小时候的时候，他很喜欢买一些盗版 CD 回来，就是各种，就是以前不是什么 FIR 啊，然后还有什么 SHE 的专辑， 请问这个要怎么买到盗版？ 我们家都不是那种真的就是有盒子的，就是精装的那种 CD，我们家是那种就是很便宜那种，大概怎么讲？它就是那种塑胶片，塑胶的壳子，然后很扁的，然后它就是有。就是印，就是用那种影印机随便印出来的，就是专辑的封面跟封底，然后他就插一张纸就插上去。 然后有歌词吗？ 没有歌词。你想想看，盗版它怎么会有歌词？它一片可能就是50块、100块这样。 50块？ 它就是不知道是从哪里盗录来的，然后就是那一片 CD 就直接就是他自己很阳春的包装方式。 你小时候有买过专辑吗？ 老实说，其实没有，全部盗版。 我只是想跟你讨论专辑的价钱是多少，大概是300-400块。 我知道，但就是小时候我妈就是很喜欢买那种盗版专辑或是盗版相声，所以我就是从小就一直在听盗版的各种音乐跟相声。但也是因为这样，就是启蒙了我，就是很喜欢听那种有声书跟相声，或者是两个人就是类似脱口秀之类的。 脱口秀也是最近兴起的， 就其实我都还蛮喜欢的。然后像最近不是 YouTube 还蛮红的吗？ 嗯， 可是 YouTube 比较麻烦的是，我就会眼睛要一直看着那个荧幕，我就没有办法一心二用。我就会很想要，就是有些人不是会把它当背景音乐吗？ 嗯， 但我不行，我就是会想要一直看看它，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有看过那种 MV， 它是动画，然后它一直停留在差不多的一个画面，然后里面只有一个。嗯，角色在动，然后就是他的画面只有，譬如说他是一个人，他的角色是一个人被画出来，然后没有五官的那种很动画版的人， 听起来很惊悚，没有五官的 没有，他就是一个形象而已，然后他的背景一直在差不多的样子，然后可是他不太一样，可能是天气的变化，可能突然会下雨，然后有晴天什么什么的。 是什么音乐吗？ 它就是那种 MV， MV， 对，然后做成这样。你有看过这种吗？这种你也会盯着看吗？ 音乐还好，可是有时候我不是只想要听音乐，我就是想听人家说话。 哦， 像有时候偷偷告诉你，有时候在听就做捷运的时候啊，不是都戴耳机吗？ 嗯， 然后有时候人讲话就会很大声，我就会偷偷把音乐关掉，然后听一下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偷偷听就算了，还特别把音乐关掉吗？ 就是我不能把听拿出来，因为这样很明显我在偷听他们讲。我就会就是戴着，然后就假装我在听音乐，但其实我在偷听别人讲话。我跟你讲，每个人好像都有类似，就会有多多少少的那种就是偷窥的欲望， 欸， 就会想要， 嗯， 对，你就是可能会想要偷看别人日记，或是偷看别人生活， 是没错。 所以我就会觉得 podcast 或者是这种就是广播性质，就有一点你在偷窥人家的世界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做这个节目也是，就是大家赶快偷窥我。到底有多寂寞，就大家在偷窥我。哎，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就是想要 找你当第一个？ 为什么？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来宾 ，maybe 是来宾，但 maybe 有可能是固定班底，以后不知道。但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第一个是因为你笑声很大声。 等一下，马上笑，我很给面子哎。 就是因为你笑声很大声，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讲什么你好像都觉得很好笑，我就会很有成就感。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真的啊，但是是我觉得聊天的时候总是要有一些 feedback。 嗯嗯， 就是我当我自以为我讲话很幽默的时候，就但没有人笑，我觉得很伤心。但你总是会给我很多 feedback。 欸，我跟你讲， 有成就感。 我也会，可是像我现在是自己住外面，然后我室友是很常不会笑的。 哦，那是不是你内心就会有点小受伤？ 我内心就会说你给我笑。 对啊，那你就是可以很带给我成就感，所以我就想说第一集就是不要挑战太高难度 的来宾吗？ 对，而且我又觉得你很会聊。 哇，这个太棒了， 就是可以聊的东西蛮多的。 嗯，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你声音还蛮好听的。 哇，欸，这个太棒了。然后结果下面一片说超难听。 其实也还好，是不是？ 其实也还好。 没有啦，就是因为像我自己的声音我个人就没有很喜欢，我就不是那种声音很优美的人。 我会学电子词典的声音，欸，我有学给你听过吗？ 没有，你来一次看看。 譬如说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Peggy 好了， 嗯， Peggy。 很像，欸，再一个 、嗯，不然叫我自己的名字好了， Regina。 你很像，欸，很像。 大家以为我直接开电子词典。是不是很好笑？ 他刚刚没有开电子点， 我没有，刚是我，哦，对，我真实的声音。 而且你什么时候叫 Regina 我怎么不知道？ 哎，欸，我们认识超久，然后你不知道我叫 Regina？ 我不知道 Regina 不适合你。 大家知道 Regina 是什么意思吗？她是什么英国什么女皇的名字？ 哦，真的哦。 然后我真的很少听到人叫 Regina， 但 Regina， 你叫 Regina， 好啦，也是蛮。蛮特别的， 可是我没有办法用电子词典讲一句话就会不像 哦， 就只能讲单字， 可能只能讲大家的名字。你要不要公布你的英文名字？ 不行，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就太少见了。 好， 对，就是立马在公司跟朋友圈被曝光。我跟你讲，因为我以前有去澳洲打工度假过， 嗯， 我在澳洲打工度假之前，就是有稍微烦恼一下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的 英文名字太特殊了，就是导致说如果我要自我介绍的话，就是大家很难会记起来。 他有很多音节吗？什么 Agnesa 之类的？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的英文名字就是我的绰号翻成英文。 OK， 对， 好， 所以是不是很难记？ 对， 外国人可能会记不起来，所以我那时候就烦恼了一阵子，就想说到底要叫什么英文名字比较好？我还列了很多清单哦，什么什么 Lillian 啊 ，Lillian Amber 啊 ，Amber， 然后什么 Claire 啊 ，Claire， 哎、欸，我觉得叫 Claire 的人都有一个气，就大家 什么气 ？Claire 灵气吗？还是阴气？什么气？ 我觉得 Claire 她是有一种很懂靠近男生的气质的女生， 就是婊子。 太快，我们太快切入重点。不是，对不起，不是，不是， 聊老 的。不是，不是，就是感觉好像对男生很有一套啦。怎么越 聊？你是要跟所有叫 Claire 的人道歉 ？I'm sorry, Claire 。 你是把所有 Claire 的说他是婊子，你这样对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样很脏。 没有没有，就是他们我不要再重复什么他很懂得靠近男生这种话， 就是怎么解释都还是他婊子。 对对对，太难了。 你现在太直了， Claire 们受伤了。 等一下，你身边叫 Claire 的人没有这个状况。 但我原本想叫 Claire 啊，你要跟我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啦， 强迫你要跟我道歉。 你有想要叫 Claire 吗？ 我列了很多清单，但因为我就想说，我原本的英文名字是 C 开头，我就想说我要沿用 C 开头。 嗯， 可是 C 开头就是常会是什么 Katie 啊，然后 Cookie， 对，就是喝 起来 Cookie 哦。 对，但我没有说不好，但我就是个人就还是会想要特别一点。但是后来就是我真的想很多，我还在 IG 的那个动态上面就是大家集思广益一下。但后来就是都没有找到我喜欢的，我最后还是沿用我原本的绰号。 我想到一个，大家有叫 Candy 的朋友吗 ？Candy， 大家一定 我身边叫 Candy 的朋友， 就是怎么样？再说，你要得罪 Candy， 会有一种给人家很 butterfly 的感觉。 butterfly 是什么意思？你要好好的解释出来。 哇，我不要。就像蝴蝶一样， 很可爱，很会飞， 很会飞， 很怎么样？ 很会就是传递花粉， 传递花粉的意思是很喜欢在别人身上播种吗？ 你到底要逼我？ 我觉得我们明天要变成5502，所以就可以变色情频道。 0204， 对啊， 一直在聊这种。 好啦，不要再来这种新三色的东西了，真的。我为什么要聊到这里？我突然想不起来。 我想一下哦，啊，因为我说我很像电子词典 啊，我是要讲说为什么要请你来当第一集。 哦，对对对 对，就除了你声音很好听，还有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不是住宿生嘛， 嗯， 然后刚开始大一的时候，我们不是就常会彻夜聊天，然后就是超晚，就是可能有时候到清晨这样子。 我们就看这个 podcast 会不会3小时？ 有可能欸，还好啦，现在才十几分钟，我觉得不用想这么短。 我其实明天早上10点要去溜冰。 哦，真的吗？那好啦，那我们等一下不要录太久。 你们现在关掉。 不行，我还没有讲完，我觉得这才是最感人的部分，好不好？这是 我刚打断你。 这真的是我真的是发自内心，就是。我一开始约你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我后来回家就是开始想说为什么要找你当第一集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这件事情。 你会不会录到哭？ 应该是不会啦，我们没有要走这种真性情路线。 没有没有，我们没有 真情550那个，就很像80年代的节目。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不是常，而且我们两个是坐，我们是睡对面， 对， 然后我们两个就常在2楼，然后我们就两个面对面，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聊天。 都不管就是左手边的人， 就是没在看他们的心情， 他们就对你们就睡吧，睡不着就算了。 他们还可以睡着，哎，我觉得蛮厉害的。 哎，讲到宿舍的事情，我想到一件很荒唐的。 你说， 我忘记是谁拿卫生纸丢谁，是你？ 是我？ 你是丢人的那个还被丢的？ 我是丢人的那个。没有，我要跟你讲，就是这个故事是那个时候早上好像是8点吧， 嗯。 然后我们我隔壁的那个人，我是帮他想一个代号嘛，就算了，他应该不会听到。 然后 他就叫小鱼丸，就是我们 哇，你直接讲 宿舍有四个人，然后我们都有小字辈， 嗯， 对，然后我也是小，我就是要好，假如叫小零二好了，然后他就是小一八这样， 嗯， 然后我隔壁的那个人他就是小鱼丸这样，然后他好像就是好像那时候刚开学，大一刚开学，然后他好像是要上早八吧， 嗯， 他就设了闹钟。然后超吵，他好像从七点半就开始一直响，响到不知道八点多就。然后因为我本来是夜校的，就是我晚上是要上课，所以我白天都在睡觉。然后真的太吵了。然后我就在想，那时候早上起床就是情绪一来，我就拿我床头的卫生纸就直接丢向他， 他丢他脸哎、欸， 然后他就突然惊醒。 没有你在帮助他。 而且我跟你讲，重点是那时候我们才刚住进去一个礼拜吧，我们就根本不熟，然后我就在做这种事情。我在想，那我还是觉得我蛮失礼的。他就突然就跳起来，然后就是惊醒。然后我后来就真的，我们变熟了之后，我就再去问他说：“你对我当时的行为有什么想法？”他说：“当时真的觉得这个人很失礼。” 这实际上是真的很失礼。 就是，欸、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是发了什么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没有在帮助他，你就希望他可以起床。 没有，我可能真的觉得太早。不是啊，因为其实现在想，应该还有其他的方式。我起来摇他也很好啊，可是 你不想起来啊？ 我在卫生丢他丢。我跟你讲，就是宿舍的事情，搞不好之后可以就四个人一起来聊，因为其实也还蛮好笑。 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帮人家折被子，我自己是一个会折被子的人。嗯、以前啊，现在就比较懒。然后我住宿舍的时候，我每天早上都会折被子。 对啊， 我起床都会折。然后就是 很像当兵那种四角的。 对，室友们回家，我还会就是到他们床上帮他们折被子。 哎、欸，你有帮我折吗？ 有，我好帮你们折 过。还是因为我一直都在睡觉，你没有机会可以折。 可是我们就真的完全错开。 哦，对啊，因为我都在睡觉，这样大家会不会以为我就是一个贪睡鬼？ 大家就以为你今天只醒着这三小时， 但其实我是没错。 基本上今天就真的只醒三小时。 今天不能说我三点才起床，所以我今天就是才刚开始。现在录的时间是大概晚上八点快九点，就是 你知道我已经醒了，我已经醒了超过十二小时。 对，但距离我就是起床现在才过五个小时。 其实本人今天早上八点半要上班，我大概七点多就起床。 哎、 欸， 不要这样，我平常上班也是，就是偶尔还是会早起。但就是到了假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特别会睡。我今天睡了长时13个小时 吧。欸，我睡不到13个小时，我真的不行，会睡得头好痛。 可是我今天是因为睡到肚子很饿， 所以如果不饿， 就是我可以再睡一轮。 你会不会睡满24小时？ 是不是很厉害？ 你很惊悚。 我以前最高纪录到18个小时，那时候好像是去宿营还是干嘛的， 还是冬眠。 有就已经到冬眠程度了，我就是人家会我沉思在家中。 现在天气这么热，每天都三十几度，体感都要40，然后结果你说你在冬眠。 好了，没有，又扯远了。我要讲感人的故事，因为讲说那个我丢别人卫生纸的故事。 好，来，我们听感人的故事。 对，反正那个时候是我们好像每天都会聊聊很多事情。 嗯， 然后我不是常会跟你，我好像跟你聊家里的事情嘛。还是我自己的想法之类的， 或者是当时的男友吧。 啊，对啊，欸，我有跟你聊男友的事情吗？我 有吧， 男友的事情以后可以再聊。我现在就会突然发现，嗯， 男友有很多可以聊， 男友有很多可以聊，因为毕竟在一起很久，嗯，但现在先不要 focus， 不然以后不知道要讲什么。 我们很怕没有话题，很好笑。 但其实老实说，我自己看，我个人觉得我的东西好像蛮多可以讲，涉略的蛮广泛的。 我可能也 你也是啊，你也是涉猎蛮广泛的。 对，如果要讲的话，就是满坑满谷。 我个人还蛮期待的。你看，我们就是每天一天到晚都在聊这么多东西，不录起来是不是？ 可惜， 有点可惜。 就是要让大家来关切我们。 对啊， 快来关切， 快来偷窥我们，拜托。就是仗着大家看不到我们的脸，也不知道我们是谁。 对， 那我们就大肆爆料。 反正我是1802，你们也永远找不到我们的。 对啊。好啦，我要讲感人的故事啊，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可是你那时候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我跟你讲家里的事情或男友的事情，其实都是因为，应该说是因为你的关系，所以我比较懂得怎么讲，讲出自己的想法。我真的是发自内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一 part。 没有，我没有听过这一 part。 就在此时此刻， 这很惊人欸，就像你不知道我天子吃别人一样。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那样子的惊奇。但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怎么讲？蛮不会说自己的想法的人，应该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讲，然后 我以前就是常会担任那种就是听别人说心事的人， 嗯， 对，然后我就是一个不是很懂得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因为我家的我的家庭其实不是到太美满，所以我就会常隐藏很多自己的想法跟情绪，然后就会觉得跟别人讲那件事情好像会带给别人负担，或者是讲完气氛会不是很好， 嗯， 这类的东西，我就会渐渐的变得比较隐藏自己的内心嘛。对，然后没有想到就是到了大学之后就会发现有一个人就是很愿意跟我聊这些事情，然后我就会我觉得是因为你就是有慢慢的带领我就是练习说出自己的一些事情跟想法，所以你那时候听到的那些事情都是我以前好像基本上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 嗯， 对，就是一些可能我那时候的心事啊或者是家里的事情，我记得我们有时候还会聊到哭耶， 嗯，有聊到早上的时候， 对，我们就 情绪突然满起来， 情绪一来，然后就突然就是聊得很深，然后就是很难过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讲，是因为从大一那个时候开始，然后慢慢的我在练习说出我自己的想法， 嗯， 我才会到现在变得说我比较懂得说出口，不然如果就是我觉得没有遇到一个就是愿意听我说话的人，或者是就是愿意可以跟我讲很多事情的人，我会觉得到现在可能还是会变成一个怎么讲，压抑自己心理情绪的一个状态， 那状态就更不好。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第三个我想要找你聊的原因，因为是我就是那时候想起我们以前聊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嗯，好像第一期的话蛮值得纪念。 不会还有第四五六吧？ 没有，目前先讲这三个，我怕你到时候就落泪了。 不对，我好怕哦。但是我又想到一件好笑的事，我都就是把好笑的事接在你很感人的事情后面， 你就把它眼泪吞回去。 我感觉完全没有要就是消化这个感动。 好了，没关系，你就讲。 没有，我很感动，但是我又想到好笑的事想分享。 你说我的好笑的事， 我跟你。 你说哪一件？ 就是你有想到，你还记得我跟你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我忘了、欸。 你会看漫画，好厉害哦！ 那时候刚见面超干的，然后好像你好像问我什么、啊， 然后我还讲了这么荒谬的， 然后我好像还说哦还好啦，不过还硬要接，是不是很荒谬？ 然后就是我跟你讲，因为我是一个不会看漫画的人，我不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应该算是我家里也没有这种东西。 你说不会是你不知道怎么看还是你没有这个习惯？ 我不知道怎么看跟我没有这个习惯。 重点来了，我不知道怎么看，这就是一个好笑的地方。 对，我跟你说，我那时候问他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要先看哪一格？ 那时候就想说这人是在光他笑。 可是为什么你们一开始就知道要看哪一格？我知道最上面一定是右上，可是从右上开始呢？ 你好像太照着逻辑了，因为其实这就是很自然的顺着下去看啊，好像不太会遇到，就是说你不知道看哪一个。 可是不会，就是譬如说你抢先看了作者不是希望你这样看的那一个， 那你是先看到下面再看到上面？ 哦，所以哦， 你要从 上右到左，然后从上到下这样。 啊、首先谁会故事先从下往上？ 不是啊，你有时候应该会不小心看到就是左一，然后就右一，然后直接右二，你不会想到左边还有一张。 你就是太照逻辑，你就是要 follow your heart 啊，就随意一点。你就是看漫画压力太大了， 你说连看漫画都压力这么大， 对，你就会开始焦虑。因为可是我好像有另外一个朋友也是，他不知道 是吧？我觉得这就是 跟我说他不知道从哪个开始看， 这是小时候就是没有这个休闲娱乐。 Oh, 对， 那你现在还会看？你现在学会看漫画了吗？ 我还是不会看漫画，我不是不太不会看，我是没有这个习惯。最后、oh. 应该说一开，因为你有很多漫画， 我很爱看漫画之类， 然后 涉略广，很广， 我就发现他有很多漫画，他那时候就有挑起， 发现我很多漫画， 我发现你有很多漫画， 我带去宿舍， 有。有， 我这么不要脸， 我记得你好像有，就是直接放在书柜上。 哦、oh, ，真的假的？ 对，然后。我就被挑起一个兴趣，想说我不曾看过这些东西， 我开启你的新大陆。 然后我想说，我想试试看。然后我记得我好像跟你借过，然后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要看哪里。 你知道你借的是哪一个？什么？ 我不记得 啊， 然后我其实也没印象 耶，因为我到后来我还有再跟别人借，因为我发现你的我看不懂，想说是不是你已经 是我问题是不是， 想说你是不是应该已经很高段了，所以你看的你看的漫画是那种非常人可以，就是不是那种初级就是初心者可以看的。 漫画还有分什么高段不高段吗？ 就是这个是一颗星，是两颗星，是三颗星。 对， 五颗星是最高最难看。 五颗星的就是你没有看过前面，你都不要来看。 哪有这种事啊？ 可能从右一跳到左一。 那你后来借了别人的，你有就是 没有？我还是没有看懂，所以我就直接失去这个兴趣。 好了，没关系啦，你还是有其他的很多兴趣 可以去发展。漫画算不算是一个走入时代的产物？ 我觉得还好欸，可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其实也还好，年纪大了的关系就是 还是要接年纪大了，嗯， 就是可能比较长大了之后，就是看漫画的机会好像比较少一点。 那上班啊，以前是可以一直在宿舍看漫画的、 欸。对啊，而且我是真的都可以看很多，没有我全盛时期好像不是大学，因为大学后来变得很忙，我好像全盛时期是国中高中的时候。而且以前是没有那种手机 app 可以直接看漫画，是要去租书店，你知道吗？ 我知道。 对，所以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是我国中附近有一间就是租漫画店，每一天下课都先去买报纸。 现在应该就有一些 app，、 就是、现在 app 就看会比较方便啊。 哦啊，它也没有走入时代，只是变成另外一个形式。 它可能变成另外一种载体，可是实体书是真的变得比较少， 实体书也比较不好卖了吧？ 嗯，也是要看啊，因为有些人他还是喜欢实体书。 你有想过要出书吗？ 我吗？嗯，我要出什么书？ 曾经 我荒唐史吗？但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画，就是当漫画家。 哦，我小时候我跟你梦想就有点不一样，我是想要当小说家。 哦，可是很适合你啊，因为你现在又有在写诗什么的。 那个真的是意外，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的产物而已。 嗯， 对。 但是像我小时候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画图，然后我小时候好像六年前的时候，还有就是跟我朋友合作，他是编剧啊，我是作画，我就出了一本很荒唐的漫画， 然后给 同学阅览嘛，是，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分散在班级里面，然后就大家就看我画啊什么之类，然后就写了一个很荒唐的故事。 大家有给你反馈吗？ 我忘记了，但那个时候我在班上算是还算会画图的。所以就是大家都会喜欢来看我的东西。 你还记得内容吗？ 我跟你讲，内容是超荒唐的，荒唐到爆。 可以听吗？ 我现在还记得。他好像是在讲一个，我跟你讲恋爱故事。因为小时候就是最喜欢那种珍珠美人鱼啊，然后什么小魔女哆瑞咪那种，就是你知道 小魔女哆瑞咪有恋爱吗？ 奇幻恋爱故事。 嗯， 对。所以奇幻的部分在小魔女哆瑞咪那边。反正他的故事好像就是讲一个女生，她就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好像就是只要照到月亮满月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变女生。然后那个就是男主角又兼女主角，我称他为女主角好 了。我马上就笑 出来。女主角的晚上，就是某一天他变成女生的那个晚上，他就遇到了一个就男主角，然后男主角就喜欢上他。可是他就是怎么每次想要碰到女主角的时候，都碰不到他，就想说怎么这个人这么难找。然后结果后来好像忘记发生什么事，因缘际会下，原本女主角她不是白天都是男生吗？白天的女主角，但她其实是男的，她就是跟那个男生同校。 嗯， 对，所以他们就是其实那个女主角，她一直知道那个男主角，可是那个男主角一直不知道女主角是， 他们 就是她本人， 就是那个你说会换性别的那个人， 对对对， 他是同一个灵魂吗？ 他是同一个灵魂， 所以他是男生的时候，他也知道那个男主角， 对，他就只是就是生理性别换。 Okay. 他们后来好像就发展一段虐恋之类的，就是因为他们好像真的不能在一起，所以我在小六的时候想说， 哇，你根本就是先知耶。大家看过你的名字吗？ 不是，编剧是我朋友，你要想看他脑洞多开，然后我还就是真的不要去设计人物啊，然后什么在晚上满月的时候就是突然变成一个女生什么。 你朋友是先知耶，大家看看你的名字有多卖座， 白痴，我觉得很好笑。 还是就是你的名字是一个抄袭你朋友的想法？ 我的名字吗？ 你知道你的名字吗？这部片， 我以为你说我本人的名 字。没有。 可是他那个没有变男变女啊。 有啊，他们有交换身份啊。你有看那部吗？ 他有交换身份，可是他不是 啊，不是同一个灵。 他有点像狼人那种感觉。 OK， 那就是整个交换灵魂了。 对。可是我那个就是他，就只是交换 同一个灵魂，然后那个性别在晚上会作祟。 就像小学的时候，就是想出一段虐恋是有多荒唐的。 我觉得你们国小的时候就可以想出这些很强耶。 但是对啊，然后那时候就还真的就是很认真的画了他的连载，你知道？就是小时候都没在读书，然后就是一直在画那些漫画。我现在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但就是如果还在的话，应该是还蛮好笑的。 可以拿出来给我看吗？ 我如果有找到的话，但是因为我真的从小画太多东西了，就是有些我已经不在 了。哦，作品会慢慢淘汰掉。 没有，就是有时候就会被我妈丢掉，她就会觉得。整理房间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就把它丢掉。 不，我跟你说，妈妈真的有这个毛病哎、欸，妈妈、啊、天下的妈妈都有这个毛病。 对啊，就喜欢乱丢东西。 而且我有点没有办法分辨你的状况跟我的状况哪个比较好。我妈好像乱丢我的东西也会，可是几率比较低。她比较会把，譬如说我已经分类好的东西全部混在一起。 好。 就是譬如说我会拿一个箱子，然后这里就每一个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不同的东西，可他会把它倒到一个大箱子里面。 为什么妈妈要做这种事 情？欸，我相信一定有每个人的妈妈。 好像身份对调的感觉，不是应该妈妈要把它整理好，然后你要把它倒在同一个箱子里 面？没有，我妈就觉得太多盒子了，一个就好。可是那里面是装不一样的东西，就譬如说这个是我哪一个时期跟别人的交换日记，然后另外一个是哪一个时期然后写的信啊，而且每一个时期喜欢的女生会有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箱子。 哦哇，到现在还有吗？ 有啊，但是我妈全部把它倒在一起。 这时候女生全部混在一起， 全部。对，我现在找不到我想找女生了。 天哪。啊，可是我小时候的那些信我都还会留着。 这样应该就是很念旧吧。我觉得 我觉得我也是、欸嗯、我就是真的会很舍不得丢东西的人，所以每次搬家的时候都很痛苦。 我也是，可是越长大越知道丢什么。 唉，我们也渐渐的就是被世俗所影响， 就是开始会丢东西吗？我们之后也会变成妈妈吧、 就是、就是念旧这件事情，渐渐的就觉得啊，人生就是 遇到的人很多、嗯、那些就是变成回忆。 对， 没有关系， 而且不会再遇到的人就是会被淘汰，就是那些信书信会被淘汰掉。 怎么办，长大了、欸、 对啊，我们以后就会变成我们会把我们的小孩的东西倒到同一个箱子里的妈妈。 就觉得那什么东西啊， 放在一个盒子里就好了吧。 对， 怎么这么多箱子， 怎么办，我会变成这种妈妈。 哇、欸、我跟你讲，就有时候其实我真的会有一种啊，不行，我不能变得像我妈一样的人什么的，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过得没有 长得好像你妈，就是真的是我最大的职 业。没有没有，我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只是我觉得她有时候会对我可能会比较会让我有点反弹。 我一直都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要成为一个会让我的小孩反弹的家长，但是我觉得这太难了、 哦、我觉得真的是要慢慢学习、欸嗯、因为像我家的情况也是都会到变成到后来我会变得就是害怕有家庭这件事情，或者是害怕拥有一个家庭。我觉得其实对我小时候的家庭其实对我影响蛮深的。我是到了最近其实真的遇到现在的对象之后，就是突然有慢慢的改变一点点这样子的想法。 我是相反，我会变得非常渴望有家庭、嗯、有一个爱我的人，然后跟我组成一个家庭、嗯，对。 可是你不会害怕就是自己家里的情况然后又重蹈覆辙？ 我有点不知道、欸、因为我会其实我现在还是初恋。嘿，然后 初恋， 我是初恋啊。 哦，所以之前喜欢的都没有、欸、没有啊，你这是初恋吗？ 之前喜欢的都没有交往，有那种快交往、啊、快交往但都没交往。 哦，是啊，所以之前遇到他之前， 对， 你之前跟我分享那些都是没有在一起。 我跟你分享所有，到底有几个？ 就是你每一段都很虐啊， 每一段都很虐，然后每一个都没有交往， 哦、 然后我甚至还有帮这些女生追他们喜欢的男生。 哦，真的？哎，不是，我现在很惊讶，因为我以为是有在一起， 没有， 没 有， 都没有在一起、哦， 都没有在一起。就是我现在还 是蛮可怜 的。你不要，不要这样。 不是啦，就是突然想到以前的一些事情，就会突然说，哎，原来这个是初恋吗？ 对，我是初恋，然后所以。我其实每一个就是那种快要，我有很多个，就是感觉他们不是，就感觉他们就快要跟我交往，可他们最后有就是打消念头，就是一直想，就是一直好像就是有了，但后来都没有。每一次的这个好像要有了，我都会很急着想要有点什么，我觉得很想要。 策略不对。 我也不知道， 因为你就 是 你是为爱付出，就是会付出所有的那种人， 算是。 然后常常就是会被女生玩弄在掌心里。对啊，我听到好几段都是就是女生一直要求你要干嘛干嘛干嘛，然后你是真的都照做，载她啊，陪她吃饭啊，干嘛？ 对啊， 买东西送她、啊。 因为这样就会，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一个条件很好的人了，所以如果 啊，你不要这样想， 我可能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是不是就真的没有机会？ 所以其实是有点自卑心作祟 哦，可能是哦。然后所以我就很急着想要、想要有点什么。这样就是我觉得是我的家庭的关系、然后就会让我很想要有一个美满的感情，可能就会想要跟家里相反， 但现在也很不错啊， 现在很不错啊。 是说说你们现在在一起几年？ 大家好，我们就是交往 几年， 现 在是要请假出来？ 没有，我们要请他宴客，没有，我开玩笑的，我们就交往将近要七年， 很厉害， 很久。所以就很稳定，应该说，就真的很渴望有一个很好、很幸福的关系，所以也会很努力去维持。 现在也很稳定， 蛮稳定的。 我觉得算其实蛮幸运的，因为大家都会说初恋其实 对 不会有好结果。 我想说，我的闺蜜就是在我跟就是现在对象，交往没多久的时候， 刚刚突然听到开门声，所以有点害怕， 我吓爆。我们刚刚是没锁门的、啊，我是不是应该站起来锁的门？ 好啊，你锁的门。 好，那你跟麦克风说一点话。 那我跟麦克风说一点话，好哦。 像我刚刚告白啊，练习。 你赶快去锁门，等一下有人突然闯进来，我会觉得害怕。 哎，没有，已经锁了。 还是刚有人强势要打开那扇门？ 哦，我刚刚有锁过。 突然变成鬼故事。有吗？ 没关系，就这样，管他的。 好哦。 这人被闯入就是命， 很可怕、啊。你刚刚就给我看那个恐怖游戏，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好像会娃娃闯进。 屁啦！哎、欸，大家知道那个恐怖游戏吗？就是什么 Fall ID？ 你要讲说怎么拼？ 它是 F R E D D Y 吗？反正 F R E。 哇靠 ！Freddy 吗？ 对对对 ，Fall ID，、它是一个就是那种素食店。素食餐厅，然后，它的背景设定是这是一间素食餐厅，然后它有客人把小孩带去玩，玩一玩之后就不见了。我们刚刚没有聊完这个部分，对，就是带去玩之后结果不见了，然后最后发现小孩的尸体被藏在娃娃里面。对，然后那些。尸体就是这些，就是晚上就会有那种灵 哦，所以那些会动的，就是巨大娃娃，就是小孩子的怨灵。 对对对、 哦，原来如此。你刚刚前面没讲这一段，就是 对，它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所以代表就是真、就是有这件事情发生，然后之后把它改编成游戏。 哦，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玩玩看。我刚看了游戏实况的第一集，被吓烂。然后刚刚突然又开门声，我又更被吓烂，怎么办？ 想说外面会不会有人对你咧嘴笑？ 好可怕！ 我刚刚都不敢把整个门打开，我怕有人对我咧嘴笑。 哎呀，可怕！都这么玩，要讲什么鬼故事？ 哎、我们刚刚原本在讲什么？ 讲说你的初恋，然后可以维持很长。 哦，对对对， 很幸福这样子。你想我的初恋好像才半年吗？ 哦，原来你初恋才半年吗？ 对，就是你知道的那个的前一个。是我高中、高一的时候吧，然后在一起的时候也莫名其妙，然后分手的时候也莫名其妙， 都没有明讲， 忘记那时候好像是传简讯传分手说分手，但我已经想不起来 简讯内容， 简讯内容跟为什么分手了，就好像应该还是蛮无聊的理由吧，毕竟高中就是小情小爱，你知道？ 我高中我就是在高中的时候遇到我就是应该这一辈子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女生哎、欸。我有点分不清楚，我是非常喜欢他，还是我付出最多。 你这样讲，现在的女朋友不会觉得很生气吗？ 不会，我跟他聊过。 好哦。 我有点对，我觉得就是要分出我是真的最喜欢他，还是我只是付出最多。 为什么最后没有在一起？ 他是用我是女生，所以拒绝我。Oh. 可他现在跟女生结婚了。 真的是狂打脸耶！我觉得用这种。我觉得用这种理由去就是拒绝你会蛮难过，会蛮伤人的。 我想讲一件事，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一篇文章， 他们就是那篇文章就是说，其实你也不用多想，他就是不够喜欢你，他喜欢你可是不够、嗯、所以才没有交往。 对啊， 就是别的原因都不是，都只是借口啦。 嗯，对啊，而且我会觉得你用这种你真的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然后去拒绝你，你好像也不能说什么，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那时候就会很，我觉得我那时候的心态跟现在的心态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就是会觉得很伤心，为什么自己不是男生、 嗯、 可是到真的投入一段感情然后真的跟别人开始相处、嗯、开始交往之后、 嗯、 我有发现我自己是希望被当成女生的。 哦，真的哦？ 对，我是希望别人用我是女生的角度来看我。 嗯， 因为我觉得我也会需要就是被爱吧。 可是男生也可以被爱。 我讲的 那 种被爱好像不太一样，就是 被呵护的感觉。 对，我觉得男生比较单刚 男性的角色都会被灌输变成比较要有肩膀或干嘛的。 嗯，就是要比较勇敢， 可 是要比较有肩膀有担当。 我不喜欢，就是 我除了不喜欢这个理论之外、 嗯、 我也不喜欢这个理论就是它加诸在我身上。 嗯， 对对对，因为算是我从小就嗯，我们家是我跟我妈妈， 嗯， 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从小就会想要保护我妈妈、 哦、 然后就会变成我好像、嗯啊、必须要是这样的角色，可是我也会想要人家也是这样对我。 所以你是遇到了现在的女朋友之后你就突然发现了这件事情？ 就我就觉得以前会希望人家称我为谁谁谁男朋友，然后到后来之后就是真的交往之后就会觉得、啊、我好像其实是希望他们说、哦、我是谁谁谁的女朋友这样。 嗯，我觉得 这还蛮有趣的、嗯、你是到了就是跟你的女朋友交往多久你才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 很快、 哦、真的、哦、 我很快就觉得我自己其实、嗯、可能也有一部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确有很多体力上的差别。 你说跟男生比起来？ 对，我觉得真的有、哦、其实真的还是有差。 所以 它是一个生理 的原因。你以前有就是真的想要成为男性的那种想法？我的意思不是说真的生理改变 哦、 是心理，就是真的想要成为男生。 有，我生理从来都没有想要改变。 嗯， 可是就是我有真的想要性格很阳刚。 嗯， 可是后来发现那真的不是我想要我自己真的的样子。嗯、 可是你有认识一些就是女 真的很阳刚的？有啊， 就是他们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这样子的性格， 甚至他们是希望人家称呼他们是男生。 哦，原来如此，对。这是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转变的。 对啊对啊、 嗯、 是真的要投入一段关系你才会知道你自己在关系里面会是怎样，以前想象那些都会一一被打破。对， 嗯，他算所以现在女朋友算是融化你的小冰山。 对对对、哦、应该说有一部分他也很 man 女生是不是其实蛮讨厌被说很 man 的？可是他就是会有时候很像男生吗？就是、 比如说你要不要帮他评判一下， 比如说 就是如果他喊到这里喊卡的话回去可能就会吵架。 没有，我没有帮他评判，我要继续讲他很 man 的故事。 你怎么这样？你快点快点跟他讲。 哦，就是、欸、我很扯，我会喜欢被壁咚。 哦，所以我跟你讲，你不是他不是强势，是你骨子里有 M 的。 等一下，我们是5502。 其实没关系，因为我个人其实也还蛮爱讲这种新三色 的事情。 对，蛮喜欢讲这种新三色的故事。 可是其实就是我们两个的身体的比例是我很大只他很小只。 可是你们两个站在一起其实蛮可爱的，很像什么卡通的角色。 对不起，大家看过神隐少女吗？ 嗯， 大家知道萝卜仙吗？ 哦，我知道。 那大家知道千寻吧？那你们知道有一幕是他们在电梯里面吗？就两位， 就是你们两个站在一起。 对， 好可爱。 你们想象就是一下千寻去壁咚萝卜仙。 那他是要踩高跷吗？还是要踩个椅子之类的？ 没有，我会蹲下来。 你这很 M。 我会求壁咚，然后蹲下来。 咚我这样子。 对啊，或者就是。各种也可以地咚啊床咚啊壁 咚、哦、 都可以，就是各种 后面有东西的。如果是床咚的话会不会有点像那个龙猫的感觉，就 就是小，哎、欸，他的那个妹妹叫什么？ 小 梅， 小梅，小月，但我忘记哪一个。 小梅应该是小梅、嗯，就是小梅躺在龙猫身上的感觉，是这样吗？ 不是，龙猫太大了啦， 就很可爱啊。 毕东俊也很帅啊，哎、欸，我觉得。 然后你刚刚心里不痛不痛的跳？ 会啊，这个很容易耶。你看我就是少女， 对， 我好适合看韩剧，可是我没有在看。 你很适合看少女漫画。 那你要不要推荐我呢？我再给漫画一次机会。 可是我怕你看不懂哎。 你怕我又不知道看哪一个？ 我就找一下，我就是我个人蛮喜欢的少女漫画，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远距离当中。 嗯， 就是我的男朋友是。不在这个国家，对，所以就是被迫必须要远距离。然后有时候真的就会觉得，你会觉得那种恋爱的能量快要没有吗？ 嗯， 就是快要没有恋爱的心的时候，我就会赶快冲去看这样的恋爱漫画或者少女漫画。 可是我很不喜欢就是爱情偶像剧， 那是因为剧情很瞎吧？ 哦、oh, ，那少女漫画不会有剧情很瞎？ 我以前看的是真的蛮瞎的，但是我现在就会就是稍微挑一些比较有内容跟故事的， 嗯。 然后我就会把自己带进去，就会觉得哦，我好像有点能量了，然后就会突然跑去找男朋友撒娇，看，半天都不理他了。 譬如说，就是看小说的时候，都会觉得 Oh my God， 好帅哦，或怎样的、 嗯、之类的。 嗯， 我以前更荒唐哎、欸，我以前就是单身的时候， 嗯， 就是跟前男友分手，然后后来单身了有一阵子，大概三年左右， 很久。 对，我那里真的就是疯狂的一直在看 BL 漫画。如果之后要聊，我也可以找类似的伙伴一起来聊这件事情，那一集就会变成新三色，超十八禁， 我直接不能上片。 应该是还好，反正就是 podcast 不是蛮自由的嘛。 嗯， 对啊，反正我那个时候就会一直看别人，去吸取一些日月精华，让我不要干枯。 为什么是 BL？ 我不能看一些正常少女漫画？ 因为那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少女漫画就是都是 很没落吗？ 不是没落，他们的剧情都是很 瞎。 我觉得已经过了我的那个，就是可能受过伤之后，就会觉得一切就是那种恋爱漫画都是假的，就是啊你喜欢我，我喜欢你，然后我们两个就快乐在一起，个屁！然后因为 BL 漫画毕竟他们是同性， 嗯， 所以他们就会在描写剧情上面，就是会有时候会写到说，可能两个同性人他们没有办法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嗯、可能会有一些情感上的纠葛，可能因为性别、嗯、或者是有一些社会舆论压力什么之类的、嗯，我就会觉得哦，这好像比较贴近真实的感觉。 哦、像太多如果是少女漫画都是什么霸道总裁系， 对他们在一起就是很顺利成长， 莫名其妙有一天当秘书的就。 之类的，或者是那种高中的校园漫画、啊，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坏坏男生啊，然后就是有一个乖乖的女生，然后他们就突然有一天就是碰在一起，然后 就是斗鱼 哎之类的，就是会有这种剧情，然后他们通常都是到最后就是我跟你在一起，然后就结束了，然后他们就是快快乐乐在一起，我就觉得 有这么快乐吗？看 就是可能他们的族群比较面向是国中生、高中生。我以前国中、高中的时候看，我也会觉得哦，很就是会很有恋爱的感觉。 嗯， 可是现在看就会觉得多屁啊！长大之后，我也是一个就是有过恋爱经验的女人，就会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就要转战其他的领域，这样子。 可以啦，我觉得 BL 就真的比较符合现实，被你讲起来。 你有在说动对不对？ 但我可能不会看，我可能现在还是会比较喜欢看少女漫画。 好啦，没关系，就是 BL 这个部分，我之后可以再找另外一个人。 这可能是高阶的高阶漫画， 这很高阶。 OK， 就是 初心者就先从少女漫画开始， 就是、大概是十颗星左右的。 太多，我们刚刚明明就最高才到五，你这里直接跳十。 没有啦 ，BL 是另外一个领域啦。如果真的要聊的话，就是 可以找 没有尺度这样。 真实就是是在看的伙伴， 我有很多伙伴啊。就是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就会讲一些就是如果被别人听到的话会很尴尬的一些事情的一些类似形容词。 哇， 对，大家如果想听的话，下次找他来。 好，我就坐等这一集， 你就可以听看到底有多里面的东西多不堪入耳，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聊很久哎、欸， 我看一下， 我们聊了快一个 小时哎、欸。 但今天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聊一些 琐碎的事， 琐碎的事情，但主要就是讲说为什么要 开，欸，我有讲到这个为什么要开这个节目， 你只有讲说为什么要找我 哦，对，好，我讲一下好了。反正就是因为我刚刚也有讲过，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常听别人说话的人 啊，对不起，这个有讲过， 但这个是我刚刚在跟你讲说为什么要找你的原因。但除了你之外，我还有很多的朋友， 嗯， 就是他们很爱跟我聊心事， 嗯， 然后每次一讲都大概是两三个小时起跳，就是会彻夜长谈的那种。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会变成是我就是会开导对方的一个角色。我不是说我真的有多崇高，或者是我真的多有智慧 什么 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以前经历的关系，然后让对方很可以信任我，或者是我可带给对方的感觉是让他觉得舒服温暖的，所以他很愿意把他的一些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可是他就很愿意告诉我，嗯，我的朋友们啦。所以我就是常常会收集到很多大家的故事，虽然就是这个大家这个朋友不是什么真的社会上很有头有脸的人，或者是大家其实都是普通人，就是你在上班，嗯，就在捷运上可能就是看到那种上班族啊，或者是学生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其实会觉得大家都很有故事，然后我每次听大家故事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很有启发， 嗯， 也会觉得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辛苦的故事嘛，或者是好笑的故事，或者荒唐的故事，我都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常常就会觉得说，如果这些事情可以让大家分享，就是分享给大家，或者是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很有趣，或者是就是有种偷窥欲的感觉吧。就是还是回到偷窥欲这件事情，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偷窥我。 我之前，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是，我比较担任是听的角色，所以我比较少出去说我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也想说借由这个节目我可以去多多的去练习说我自己的故事。因为其实有时候里面脑子里面有很多的想法，或者是很多可以想要分享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分享，就是所以我才想说可以借由这个方式，然后去练习说一些我想说的事情，然后分享一些我的故事跟经历。我觉得或许在可能其他人听到他可能有相同的经验的时候，他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寂寞吧，就会觉得哦，就是还是有人会跟我在同一条路上面，然后他走过了，那我应该也可以，类似这样子啊。 我之前有写过一个，好，就算是日记好了，我就写到说有时候会喜欢听一首歌，喜欢看一个人的作品，文字或者影像。有时候可能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有多正向，然后多就是讲的多鼓舞人心，可能你只是知道世界上有某一个角落也有人跟你一样，这样就够了。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讲的很到位或者是很明确，但我其实就只是想要分享大家的故事，或者甚至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小故事。所以我才想说哦，如果在可能上班之余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就是创造一些故事可以给大家听。所以这是我的一个 520， 对，520，有时候变502。 哎、欸，这个名字我太棒了， 是不是 很 棒、啊？ 它很切换自如、欸， 哎，对啊，是不是很棒？嗯、对啊，就从温暖然后到新城市都可以啊。 对， 好啦，所以今天的就是节目就到这边，因为也蛮长的， 大家一定听不完。 没关系，我觉得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的记录， 我觉得自己开心就好了。我就是想到现在，我觉得，因为其实刚刚有很多事。有刚很多事情其实是我也没有听过的事情 哦哦，对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哦，好像借由这个媒介，然后我们可以又聊更多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很好，很棒 很棒。 对，好，所以首播就到这里。 、 不知道下一集什么时候会再出现， 对， 但我们会加油。 好，大家再见咯。 好，大家拜拜 拜拜。